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我撞到的肩上也没有长脑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要存在，想要失去之后从头再来，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的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失去之后从头再来。好，那人和中的云山，那竹杯中的大海，闯进我空空的胸怀，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我越来越会装作我什么都不明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存在，我哪有活得过分的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失去之后从头再来。哪有存在，哪有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想要离开，想要存在，想要失去之后从头再来。老少，开开我来到了土的金光大道，我感觉不到心跳，我感觉不到海啸，我有的迹象还是不想知道。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不离开，不存在，我的过的实实在在。想要离开，想要存在，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不愿离开，不愿存在，不愿我的过的实实在在。想离开，不想要存在，不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不愿离开，不愿存在，不愿我的过的实实在在。想要离开，不想要存在，不想要失去之后。